愿恩惠怜悯平安，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今天的题目是智慧。智慧是什么？上帝的智慧是什么？上帝在他的智慧里所做的是什么？那你自己有没有智慧？如果有智慧的话，这是什么样的智慧？今天我们崇拜的经文都是围绕着这个题目智慧。我们今天的入坛词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开始，因为最真实、最深的、最伟大的智慧一定是在上帝他自己那里。这入坛词从诗篇第147篇说，我们的主伟大，最有能力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。接下是我们的旧约经文，这段从列王记上第三章我们都很熟悉。上帝问所罗门王，他想要的是什么？所罗门王说，他想要上帝赐给他智慧，因为他要好好地掌管上帝的子民以色列，所以他需要智慧。那上帝喜悦所罗门求这样子，上帝也就赐给他智慧。可见智慧，有智慧是多么好的事。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书信，从以弗所书第一章，这段告诉我们上帝在他的智慧里面他所做的是什么。我们从第七节开始看，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这恩典是上帝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。这段是很特别的，在他的智慧里，上帝就赐给我们他的恩典。那这恩典的内容主要是借着耶稣的血，我们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。哇，上帝愿意用他的智慧来这样恩待我们。对我们罪人来说，这一定是智慧最重要、最宝贵的方面。好，最后我们就到了我们今天的圣福音，从路加福音第二章，这段真的是围绕着这个题目智慧。首先第一与最后一节都告诉我们耶稣有智慧。第四十节，孩子就是耶稣渐渐长大强健起来，充满智慧。那最后一节第52节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，并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。这样这段经文的两边都告诉我们耶稣有智慧，但这段的正中间也说的差不多一样。第47节，凡听见耶稣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。很清楚，甚至12岁的孩童耶稣他有智慧。其实这段经文其他方面也告诉我们这个事实。首先，耶稣12岁的时候上耶路撒冷去，为了过这个逾越节，这样遵守上帝的律法，这是有智慧的。耶稣在圣殿里面有办法好好地与圣经老师好好谈论上帝的道，这样很了解上帝的道，就是智慧。耶稣告诉他的母亲，他就是应该那样做，在圣殿里面谈上帝的道，以他父的事为念，这当然也是很有智慧的。最后，当耶稣与玛利亚、约瑟离开耶路撒冷的圣殿，回到拿撒勒，我们的经文说，耶稣顺从 他世上的父母遵守第四条诫，这当然也是有智慧的。是的，耶稣有智慧，但是玛利亚与约瑟好像缺少智慧。玛利亚责备上帝的儿子说：“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？看啊，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。”诗篇说：“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”玛利亚啊，你这一位，玛利亚啊，你这一位就是这一位就是道成肉身的耶和华，你那样责备他，好像没有在敬畏他。他讲的甚至是一句愚蠢的话。玛利亚应该知道，有天使的话、伊丽莎白的话、牧羊人的话、西面与亚拿的话，这些都很清楚见证玛利亚的儿子也是上帝的儿子。耶稣在圣殿里以他父的事为念，的确是应当的。耶稣很清楚上帝的道，他就是有智慧。但是玛利亚好像忘光了上帝之前怎么样告诉他的话。玛利亚缺少上帝的道的智慧，因此他就有那样愚蠢的理解，也讲出那句愚蠢的话。所以这样，我们的今天的经文有这两位，一位是充满智慧的耶稣，另一位是很缺少智慧的玛利亚。那你比较像哪一位？你是有智慧的人吗？我们罪人，甚至最属灵的基督徒，还是常常做出一些愚蠢的事。我们有时候会怀疑上帝，甚至像玛利亚一样责备上帝，特别当他没有照着我们的旨意做事情。我们常常没有有智慧地以我们父上帝的事为念，我们愚蠢地以我们自己的事为念。你有哪些愚蠢的事你喜欢做呢？或许是玩电脑，或者玩手机，或许是讲别人的坏话，或许在心里一直夸你自己，贬低别人。我想玛利亚如果会比较纪念上帝的道的话，他就不会那么的愚蠢。我们一样也不够注重上帝的道，也就是不以上帝的事为念。我们很容易把上帝的道排在最后最不重要的位置，我们的事总是比较重要。的确，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缺少智慧的。我们今天的经文的确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对比，有充满智慧的耶稣与那很缺少智慧的玛利亚，也就是我们自己。在这段经文里，耶稣的确给我们一个很好智慧的模范或者榜样，但是我们根本达不到他这个标准。不过特别对我们罪人来说，耶稣这样当我们的榜样，是他主要的最深的智慧吗？这是他父上帝主要的事吗？他独生爱子好好地当作我们智慧的标准呢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我们就是没有盼望，上帝的智慧就是我们的灭亡。但是不是这样，我念另外一段经文就够让我们知道不是这样。 上帝主要的智慧不在于耶稣当作我们的榜样。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三、二十四节，我们传钉十字架的基督，在犹太人为绊脚石，在外邦人为愚拙，但在那蒙召的，无论是犹太人、希腊人，基督总为上帝的能力、上帝的智慧。是的，上帝的智慧是什么呢？是钉十字架的基督。主要不是模范榜样的基督，钉十字架的基督是上帝的智慧，因为基督那样被钉，就是在救赎赦免我们这些常常没有智慧的罪人。这样我们也就回到我们今天的书信，在那里我们读到，在他的智慧里，上帝就赐给我们他在基督里救赎赦罪的恩典，这就是上帝的智慧。那么这意思不是说耶稣在世界上是充满智慧的，是不重要的，不是。首先，虽然耶稣最主要是我们的救赎主，但他也是我们的榜样，我们也就是应该靠着圣灵的能力，好好地学习他如何遵守律法，如何注重上帝的道，并他如何以父上帝的事为念。并且也更重要的，耶稣主要做这些有智慧的事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做到。耶稣必须这样当人，代替我们人做。上帝的标准还是百分之百完美的，需要有百分之百有智慧的人，连一次都不能做愚蠢的事，需要有这样的人，公义审判官上帝才满足。我们就是做不到，但是耶稣代替我们做到，并且借着你在洗礼与他的联合，耶稣的智慧，现在审判官上帝就把这个智慧算是你自己的。若回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，我们在那里读到这段，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上帝，上帝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。基督是你的智慧，他的智慧就是你的。在基督里，你是百分之百有智慧的，你一点都不愚蠢的。上帝在他的智慧里面所赐给你的恩典就是这样。在我们今天的旧约经文里，上帝问所罗门他想要的是什么，所罗门说，我要智慧。上帝问他的独生爱子，他所要的是什么？他说，我要十字架。是的，这个也就是上帝的智慧。耶稣先好好地，很有智慧地替我们遵守上帝的律法，包括那天在圣殿里面好好地注重上帝的道。最后耶稣很有智慧地被钉在那十字架上，受了上帝对罪的审判。耶稣做这一切的都是为你而做的。现在上帝也白白地赐给你这一切基督的智慧。你等一下在圣餐里面会再一次地领受到这一切的基督的智慧，都是你的。在基督里面，你真的是一位很有智慧的人。感谢主的恩典，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，阿们。